着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到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半一眼山有缘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87.6朋友们来关注天气，今天白天天气晴朗，大气透明度好，能见度在30公里以上，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。但由于光照较强，对驾车视线有一定影响，提醒司机朋友们还需要注意驾驶安全。晚上气温仍然比较低，晚归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。今天下午晴，北风一二级，最高气温17度，夜间晴转多云，偏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四殿下朱棣，一手是约稿，高兴的不得了，知的是一位大将军啊。于将军，快来救孤。殿下放心，把他们交给我了。这阵不是闲谈的时候，于狗一催马，晃掌中和善板闷刀，把张大勇、张大猛哥俩给拦住，可把哥俩气的到嘴的肥肉没吃进去，好容易焖好了一锅饭，让别人给扔了把沙子。眼瞅着燕王没抓住，这哥俩能不生气吗？心说这小子是谁呀？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。但是一看于稿这外表，他们俩吓了一跳，这家怎么这么大个儿？哎，这个凶劲儿甭提了，在眼前一戳一站，不亚如凶神恶煞一般呢。我说这刀怎么这么大个儿？这得有多大分量？可帐平是离苏州不远，后边又有那么多的军队，这俩小子胆儿也撞上来了，把脑袋一拨了，呆！对面来的这个丑鬼，你是何人？报名再战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无名的小辈，连我都不认识，在下姓于，我叫于镐啊，人送绰号蓝面瘟神。你是像个瘟神。我于镐，你还敢解救朱棣不成？当然。小辈，听我良言相劝，赶紧领兵撤退，滚回苏州，一笔勾销，无有话讲。如若不听，尔等来看。哗啦啦啦啦啦啦，他一晃和善板闷刀，上头有18个铜环子，铜环子一碰发出这种声音，半夜前听出多远去。再说张德勇跟他兄弟商量，兄弟你在后边给我关敌料阵，我把这小子收拾了。催战马拧长矛，分心变刺。于镐多大的能耐，一不慌二不忙啊。当他长矛离着前心不远了，使了个怀中抱琵琶，往外一弹，开！嘡啷啷啷啷啷啷，正碰到矛头上头。张大勇，你别看勇， 照预稿那劲儿可差的太多了。没等掐诀念咒，他这长矛就飞了，人啪啪啪啪啪，出手有五六丈远呢，把张德勇震的两臂发麻，撤回手里一看，虎口都震裂了。哎呦，这小子见识不好，是拨马就走。于镐那叫瘟神，能让他走得了吗？仗着他马快刀急呀，把大刀往空中一举，恶狠狠搂头就砍。你给我在这吧你，呜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把脑袋给削下来了。张大勇的尸体栽于马下，张德猛一看，啊，哥哥，哥哥呀，你死的太惨了，我一定给你报仇。说罢双手捻毛奔于镐就扑来了。那你管哭有什么用啊，能耐差的太悬殊了。没出三个回合，于镐使了一招叫拦腰锁玉带，把他腰断两截，尸体栽于马下。两员主将一死，当兵的全麻了爪了。大伙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各个兄弟怎么办怎么办呢？咱们都是吃闲盐长大的，干脆俩鸭子加一个鸭子，咱们仨鸭子吧，快跑啊！亚塞风卷残云一般就败下去了。于镐追杀了一阵，砍倒下七八个，一琢磨燕王还在后边呢，我别追了，先办大事。就这样拨转马头来见燕王。这四殿下早就从马上跳下来了，一瞅于镐的威风不减当年，心里这高兴啊，暗想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他走，要把他收下，我又多了一条左膀右臂。咱们说于镐这时候就回来了，给燕王解开绑绳，给连登也解开绳，车老板还那俩徒弟全都得了救了。老少五个人对于镐感恩戴德，高兴的眼泪都下来了。燕王抓住于镐的手，于将军，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怎么这么巧呢？你要迟来一步，我们的命就保不住了。哎呀殿下，这事儿就这么巧，我赶上了，你们这是从哪儿来？哎，别提了。四殿下呢就把两军阵前的事儿简单的讲了几句，以及到苏州请连登遇上这些麻烦又讲说了一遍。哦，于镐这才清楚，说徐芳也来了，现在何处？还在前边打着呢。于镐啊，你得想法把他得救回来，现在他怎么样咱还不清楚。这于镐一想，这怎么办？说我要离开四殿下，他们这在出事呢，而不去徐芳在出事呢，真是左右为难。朱棣说你放心，看现在这形势，一半会儿不能来追兵，你就放心大胆去救徐芳，我们在这等着。于镐说不行，这大道上不是待人的地方，来来来，咱们找个保险地。这于镐往四外就看，一边看一边往前走，哎，发现离着路边不远有座破庙，到近前一看呢，好像一座山神庙，但是一看这个样子破旧不堪，知道里头也不会有人，提鼻子一闻，哎呀好，胃气不怎么样，大概呀、啊，过往的人把这都当了厕所了啊。不管怎么地，能养住身形啊。他回过头来跟四殿下一商议，说这么办吧，您那屈尊大将还有这几位在这山神庙里边等着我，我把徐将军救回来，咱们君臣不见不散。 到了这个时候，燕王还有什么挑拣呢？哎，一瞅这真不错，转圈是树，当间是庙。你别看院墙倒了，要说挡人还挡得住，人从大道上路过，不往这边注意，还真发现不了。他跟连登一商议呢，老头这阵都散了架子了，满脑袋净大包，刚才被抓的时候好像没叫绳子把手腕子勒折呀，光喘气儿了，巴不得有个地方躺一会儿。殿下怎么的都行，咱就在这儿好。于藻帮着把老头架在里边，把店门推开一看呢，还真有张供桌。他用大嘴吹了吹上面的尘土，让连登在桌上休息。燕王把马鞍子卸下来当凳子，靠着墙坐着，那俩徒弟车老板也都各自找了地方。于藻把这个门呢搬起来，告诉殿下把门关上，尽量你们别出去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四殿下点头说，你就放心得了，我不是小孩子会注意的。他们在这等着咱不说，单说于藻飞身上马，抄起锯齿狼牙板门刀，奔原来那路又回去了，寻找徐芳。一边走着，于藻一边想啊，跟徐芳分手很多年了，现在他老的什么模样，没想到他二次出事。想起徐芳那些逗人的事儿，于藻恨不能当时就跟他见着。因为徐芳这人有人缘，净好逗大伙乐，那是纯粹一个活宝。于藻又重于感情，心里着急，脚下加紧，紧点马镫，这匹马跟飞一样，要么出来有八九里地的光景。他打量朋友一看，可不是，前面那正打着呢，啥呀，别让这个矬贼跑了。哗，于藻心说，话多长时间了，徐芳真有能耐，换别人早叫人抓住。因此在大喊一声，挥大刀闯进重围，杀了一条胡同，到里边一看，正是徐芳。这徐芳现在啊都晃悠了，就好像喝酒喝多了，脚底下没根儿差不多少。什么原因？累的。现在狗油壶也当啷下来了，抬头纹都开了，那脸儿都绿了。徐芳一边打着一边想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这才叫身逢绝地啊，人家越打人越多，死了一个上来十个，我哪有帮手啊，到了现在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啊，难道一说就叫他抓了俘虏不成？徐芳有几次想自杀，后来想到四殿下头上，他没那么做，心说我要真死了，四殿下怎么办呢？哎，还得勉强对付着活着，实在不行咱们再商议。可正这时候于藻杀到了，徐芳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哟，小兔崽子你从哪儿来？于藻啊，快点救我。师叔不必担心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两个人还论爷俩呢，因为徐芳跟于藻他爹于金彪是口头的把兄弟。于藻这一来，小矬子徐芳抖起来精神了，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，把脑瓜一扑了，又变了样了。二人拼力往外挣扎呀，张九六一看啊，好容易把矬子要抓住了，又来了个于藻，这可不能放他走，挺蛇矛枪大战小瘟神，俩人是老熟人了，想当年没少打交道。张九六知道这个于藻不是好惹的，于藻也知道张九六不是省油灯，二人一见面三四十个回合呀，张九六就顶不住了，稍微一个没注意，咔呀，让于藻这一刀把他头盔给扑了下去，吓得张九六一缩脖子， 勃马回归本队，还想指挥军兵在这包围。正这时候，一匹快马从苏州而来，元军，王家千岁，大帅，您快回去吧，可了不得了。张九六一愣，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谁放的火，王公和帅府全着起来了，城里的乱得不得了，您快回去看看。张九六想坏了，甭问，这是张士诚的余党，一定是我把张士诚软禁起来，他们心怀不满，趁着我没在城里的功夫放起大火，他们要政变呢。我光顾抓徐芳和于镐了，家没了，那能行吗？算了，青山不老，露水长流，以后有机会再说。他把手中的鞭子一晃，来收兵。就这样，赛张飞的张九六领人马退下去了。也可以这么说，这把火把徐芳和于镐给救了。不然的话，你别看于镐来了，双拳难敌四手，两个人也好不了。等人家一撤走了，徐芳的劲儿也泄了，哭通一声坐地下了。哎，于镐哎，没想到咱俩还能见面啊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西湖间轻生丧命，打新春两世为人呐，好险好险。于镐也不敢乐，师叔您还这么诙谐，看这样子这些年您还没变样，嗨，我不知道愁啊。哎，小大，你从哪儿来？ 我从天顺镖局来，我现在保了镖了。 不是，我没问你那个，你从东西南北哪边来？ 我从北边来。 看着殿下面， 看着了看着了，你放心，是这么回事。 哎呀，那就妥了，这一说在庙里等咱的 啊，等咱的，我把你救着之后，咱们君臣就相见。 快去快去。 说着话，徐芳又来了精神了，从地下站起来，把裤腰带重新紧了紧，就这么的跟于镐转身赶奔山神庙。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谈，于镐就把这些年分别的经过讲说一遍，徐芳呢也把二次出事的原因讲说一遍。说着说着到了山神庙了，于镐用手一指，就这您看多保险， 哎，这地方倒挺隐蔽。殿下，我们回来了。 殿下，我把徐将军救回来了。说着两个人下了马，把马匹拴好，迈步往里就走。等到里边一看呢， 没人。 于镐的眼睛当时就睁大了， 心说我认错地方了，这附近好几座山神庙，不对。他等出来转一圈一看，是这儿。 殿下，你上哪儿去了？ 徐芳说，别着急，是不是你走了以后他们脚这不保险，趴到后山坡了，我再看看去。 徐芳脚快，在后边迅速地转了两圈， 没有。 这回两个人可着急了， 徐芳把脑袋一拨了，我于镐啊，你干的什么事儿乱七八糟的，这保险吗？你把殿下放到这儿。 殿下都说这不错呀、哎，这我才乐意的，我们两个人约会好了，在此不见不散，你说这人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，哪儿去了？徐芳眼珠一转，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，非出事儿不可，在你救我的功夫这又出了事儿。 一句话把于镐给点醒啊，他是以拳击头，棒棒棒，打自己的蓝大脑袋。你说这货还真沾包了，票子黄河都洗不清，明明办点好事还弄砸了，谁要他妈干这事儿，我跟他完不了。于镐是生气啊，站到山神庙的台阶上，两手叉腰，扯着大嗓子的喊开了， 殿下殿下， 您在哪儿？ 我鱼稿来了，谁把我们殿下给劫走了？王八蛋，你敢不敢吭一声？有种的你见见面。徐芳啊也不敢乐，心说你跟谁吵吵呢？哪知鱼稿声音一落，树林里走出一人来，声音洪亮，冲着鱼稿断喝一声：呆丑鬼，三更半夜你放觉不睡，你在这吵吵什么？鸡毛子喊叫的，还想叫别人活着不？本来鱼稿就有气儿，一听这位说话带棱带刺儿，他这气儿就更大了，甩脸观看，什么人？徐芳一拨了脑袋，谁？这时候这个人已经到了他们面前了，仔细一看，呵，来的这人穿衣打扮与众不同啊，平顶身高也就是八尺，在那个年代八尺的个那就算中等个，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尖头，往脸上一看呢，可能是一张红脸，因为天黑看不那么清楚，就发现这张脸上两个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的，跟两盏灯差不多少，光嘴巴没胡，也不超过25岁，头上是血青色的绢帕罩头，鬓角斜搓麻花扣，顶梁门倒拉三间慈桂叶，鬓插英雄胆，片儿靠腮是突突的烂颤，上身穿青缎绑身靠，那领那袖那边那扣寸牌骨头钮，一巴掌宽五色丝鸾大带纱腰，下面骑马叉蹲单滚裤，蹬着一双青缎抓地虎的快靴，英雄场早就闪掉了，在身后背着这个人斜挎百宝囊，背后背着一把后背尖翅雁翎刀，他与众不同就是穿的这套夜行衣。你看鱼稿是马上的将军，对这玩意儿他外行，徐芳就不然了，小矬子学的是这个能耐，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飞檐走壁的本领，一看这个人就是夜行人。徐芳把鱼稿往旁边一推，迈步到这年轻人面前一抱拳，啊，辛苦辛苦，哈哈哈哈，年轻人道个腕儿吧。徐芳还说开行话了，道个腕儿就是你报个名姓，那意思咱们是一家人，跟人家套近乎。徐芳这么做有徐芳的打算，这阵儿你别得罪人，也许他知道燕王的下落，你要把人家得罪这事儿不好办了。哪知道这位啊还不听邪，瞪着眼睛看看徐芳，少嬉皮笑脸的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有什么资格叫我道腕？哎啊啊呀哈，徐芳一看遇上吃生米儿的了啊，这位还不开面，哈哈哈哈，年轻人说话别这么狂，方才我们骂也好喊也好跟你有什么关系，我们在这找人呢，再者一说这又不是村庄镇店，而是片野荒郊，怎么能说打搅了你呢？你张嘴口出不逊，字里行间都带着脏字，这玩意儿不对啊！再者一说阳关大道谁都可以走，你走你的道，我过我的桥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何必动气呢？话又说回来了，真要讲究玩横的动气，你就瞧好吧。